北京时间7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2月24号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您将了解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赛时如何开展闭环管理以及具体要求。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详解为何西安需要全程管控。 京津冀3D热点，北京中德产业园正式开园。 天津方面，十四五期间天津将逐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河北秦皇岛将会新建2条高速公路，年内实现京津冀公共交通一卡通行。 国内其他方面，我国成功发射试验12号卫星0102星。 国际电讯方面，世卫组织正在通过疫苗团结试验确定第二代新冠疫苗。 尼日利亚销毁超100万剂过期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文体方面，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进行持续5天的缆车压力测试。 中国国家话剧院将迎来创建80周年、组建20周年纪念日。 冬奥的脚步，今天我们跟随高山滑雪中心医疗官走进蓄势待发的高山滑雪医疗队。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的编制背景以及原则。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坚决执行中国政府的防疫原则要求。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防疫安全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首先介绍了防疫手册编制的背景、过程以及防疫基本原则。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冬奥赛时将有大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涉奥人员来华，出现一定数量的阳性病例将成为大概率的事件。 防疫手册提出6项原则： 一是疫苗接种，二是闭环管理原则，三是建立新冠联络官机制，四是检测追踪与隔离的原则，五是减少接触的原则，第6个原则是提高卫生意识。 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防疫手册在基本原则、内容框架等方面基本保持了一致，主要是在具体措施上进行了深化、细化和补充完善。 第一呢，补充了防疫措施，比如说增加了中方人员的防疫要求，增加了流调工作的关键信息的内容。同时呢，第二版手册还细化了防疫的相关内容，比如说细化了赛前密接的运动员的防疫的相关政策。第三个方面呢，还更新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核酸检测的时间，还有具体采样的方式，还有呢各利益相关方可前往的目的地的清单，也都一一的列入了第二版手册之中。 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就第二版防疫手册中关于赛时如何开展闭环管理以及具体的要求进行了解读说明。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第二版防疫手册针对少人员出入境有哪些要求？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绍说， 来华前14天要下载冬奥通 APP， 每日进行健康监测，来华前14日前要完成全程疫苗的接种，在航班起飞前96个小时要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入境的时候在我们的机场海关还要进行口咽拭子、鼻咽拭的核酸的双重的采样检测。 手册里已经对闭环管理做了明确的要求，所有入境来华人员从入境到离境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政策。 闭环管理之间呢，通过我们冬奥专车闭环的交通，它可以往返于它的驻地、场馆，包括它的工作场所。但是这里边是绝对不可以跨出闭环到闭环外，更不能接触社会面，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另外，如何保证闭环内人员核酸检测的便利性和时效性？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在发布会上介绍，冬奥村、签约酒店、集中驻地以及部分场馆都设置了采样点，采样的时间非常灵活，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1点都可以进行采样。 对于赛事期间的医疗救治工作，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昂介绍，涉奥伤病员将分为新冠肺炎确诊与疑似患者、闭环内发热症状患者、闭环内其他伤病员、闭环外发热症状患者、闭环外其他伤病员等五类，18家定点医院实施精准分类收治，避免不同风险伤病员流线交叉。 再来关注陕西的疫情。昨天，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消息，12月22号0点到23号13点，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1例，均已转运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本轮疫情，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4例。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吕永鹏介绍，目前所有患者都在全力救治中。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重症和儿科医疗力量，西安市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和西安市儿童医院抽调医护人员，组成重症和儿科医疗团队和护理团队，全面提升救治服务能力。按照相关规定，自2021年12月23号起，西安市新增中风险地区31个。截至目前，西安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71个。 昨天零时开始，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国内航班已经全部取消，乘火车离开西安也需要出示公函。另外，公路客运也已经全部停运。 对于目前的严格风控管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社区防控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解释说，疫情防控新增病例数是一个考虑因素，但疫情源头是否明确、感染病例是不是在同一传播链上，并对其尽可能阻断，这才是最关键的。 西安本轮疫情面临的形势更加的严峻复杂，新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不少阳性病例出现在了封控区之外，分布广泛。而不光如此，病例还出现了外溢风险。目前，广东东莞、陕西咸阳以及延安、河南周口、北京等地均出现了西安的关联病例。 吴浩说，当已经出现了多源头不明的点状社区传播的时候，就要当机立断，想办法先让城市安静下来，让紧张的形势先稳定下来。此外，两节临近还要考虑输出的风险。 判断精准防控不一定要看封闭区域的大或者小，力度是严还是松，各地因地制宜，根据疫情风险、城市的自然环境和发展水平，将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发展统筹好，这就是最好的精准防控。未来，当新增确诊病例回归到同一传播链上，感染源相对清晰，才是可以放下心来的时候。 延安一例确诊病例多次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被警方立案侦查。陕西省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目前发布了警报通报。2021年12月23号，延安市宝塔区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魏某某，男，56岁，现住在延安市宝塔区冯庄。 魏某某自延安市发布疫情防控有关规定以来，多次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出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聚餐活动，造成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严重风险。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决定对魏某某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加强接种对抗奥密克戎的数据终于来了。数据显示，加强针能够显著降低疾病的重症以及危重症比例的潜力。昨天，张文宏医生所在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在其微信号“华山感染”上发布文章称，中国第一篇经国际同行评议的疫苗加强接种对抗奥密克戎的数据正式公布。 数据显示，加强疫苗接种可以部分减少人体奥密克戎中和抗体水平下降的比例，提升群体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保护力。但奥密克戎株相较于其他变异株仍更容易发生逃逸，这预示着未来全面接种第三针后，病毒仍可能会维持一定水平的传播。但第三针疫苗接种策略仍是具有显著降低疾病的重症与危重症比例的潜力。 团队综合研究结果指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第三针加强后，血清标本对于奥密克戎株的中和抗体低度阳性率均达到了100%。这就意味着三针加强策略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根据近期南非和欧美的数据观察，住院率和病死率尚没有出现显著升高。 昨天，在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20周年暨公共卫生高峰论坛上，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对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做出了最新的判断。钟南山表示，目前奥密克戎发展速度很快，有扩大趋势。在美国新增病例中，有72%是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所以要面对奥密克戎，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高度警惕。 同时呢，钟南山也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很强，但致病力和危害性有多大，目前还在研究当中。现在还看不出死亡率多高，但不能够光看死亡率，因为大量的传染肯定会连累很多人。应对奥密克戎疫毒株，钟南山也表示，尊重知识，尊重专家，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专家的意见，做到精准追踪，科学防控，最大程度减少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记者从广西东兴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截至23号15点，东兴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已闭环转运至东兴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中心隔离治疗，目前病情平稳。12月20号至23号15点，东兴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6例。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今年年底之前这一轮猛烈的寒潮，预计今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2月23号到26号，寒潮天气自北向南影响到我国中东部地区。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气象局了解到，受到寒潮天气的影响，预计23号到26号，北京地区将会先后出现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到-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0摄氏度左右。其中24号白天、25号白天至26号上午风力较为明显，短时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27号起气温逐步的回升。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领班吴芳提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当中，风寒效应明显，体感温度低，公众户外活动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 为了应对本轮大风降温天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提前部署，要求各供热单位合理调节供热系统，提前升温运行，确保气温下降，室温不降。 北京市城管委还要求户外广告设施相关单位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安排巡查车辆和人员，在大风以前全面开展巡查检查。对于检查发现存在隐患的设施，要立即进行加固或者拆除。大风期间停止户外广告设施、匾牌标识、标语宣传品以及重大活动宣传环境布置相关的高空施工作业，排除安全隐患。 公安部交管局提前启动恶劣天气应急响应机制，与气象、交通运输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受影响的区域，紧急调度受影响的省份，强化对易积雪结冰路段的动态巡控，及时铲冰除雪，救援受困车辆，切实防范强雨雪天气造成严重交通拥堵和群死群伤的事故。 公安部门交管局也提示广大的驾驶员，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合理的规划行车路线。遇到雨雪天气，行车一定要降速、控距、亮尾；而遇到突发情况，要提前采取制动、变道措施，避免紧急制动。 昨天，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内第三批96项政务服务同市同标事项在云端签署。目前，三地政务部门联合推出三项共计153项同市同标政务服务事项，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其他行政权利、公共服务等四种事项类型，在自贸区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这标志着京津冀三地政务服务合作迈出了更加实质性的一步，为加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战略支撑。 为加快推动三地政务服务向更广更深领域拓展，昨天京津冀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还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召开政务服务工作专班第一次会议，总结了京津冀政务服务工作2021年的工作，同时研究谋划2022年任务。 2022年，三地政务服务部门将通过完善京津冀政务服务合作工作专班工作机制，持续推进京津冀自贸区政务服务同市同标，深入推进京津冀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深化一企一政改革等方面，研究探索在更多领域开展政务服务合作，在接诉急办和市民服务热线的深入合作、中介服务平台建设管理协作、电子证照跨区域互认和数据共享、扩展京津冀数据共享平台应用范围等方面持续加力，尽快形成一批结果形式，形成示范和引领效应，努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更好的政务服务环境。 日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重点配套工程崇礼北客运枢纽项目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即将正式投入使用。崇礼北客运枢纽是崇礼区三大交通综合客运枢纽之一，也是泰西铁路泰崇段崇礼站的配套客运枢纽。据介绍，泰西铁路泰崇段开通之后，从太子城站到崇礼站的铁路运行时间仅仅需6分钟左右，而从北京北站直达崇礼站也仅需要一个小时。届时呢，崇礼北客运枢纽也将会提供便利的接驳换乘服务。 昨天召开的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听取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关于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在人大代表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任务超额完成，新增造林绿化16万亩，交通秩序逐渐改善。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主任马曙光在报告中说，2021年共有355位市人大代表领衔提出了建议933件， 代表建议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民生关切提出，其中关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两区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全市中心工作的建议506件，关于保障人民健康、提升教育发展质量、

天津地铁四号线北段工程是中国中铁目前在京津冀区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地铁 PPP 项目之一，也是天津市首条建设加运营同步开展的地铁线路。项目估算总投资 236.78 亿元，整体建成后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天津核心区功能发挥，推动双街组团、京津路沿线等外围组团规划建设，并可通过与五条地铁线路的换乘方便市民出行。 昨天，记者从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天津将会进一步建立健全天津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天津新增了中等职业教育市政府助学金、城乡低收入家庭救助、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残疾人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贴、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等17项服务项目。 在服务项目设计上，更加聚焦民生需求，注重对特殊人群的社会保障，比如针对老年人增加了助餐服务，针对农村居民增加了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针对退役军人增加了就业创业服务，进一步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 昨天，记者从河北秦皇岛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秦皇岛市将新建两条高速公路，秦唐高速和京秦高速北戴河新区支线。目前秦唐高速秦皇岛段已完成项目建设前期工作，计划今年年底前控制性工程开工建设。京秦高速公路北戴河新区支线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审批工作。 据介绍，2021年秦皇岛市已经累计完成了农村公路改造 522.3 公里，县城30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率达到了 90%。 同时积极推进京津冀公共交通一卡通行，已经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年内将会实现京津冀公共交通一卡通行。 来关注河北方面，降低马路牙子高度，扩展利用空间。河北邯郸临漳县响群众之所想，积极破解停车难等民生问题，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来听河北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在临漳县城，停车难是最为关注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不少居民反映，城区停车位太少，车辆乱停乱放，但是道路两侧能停车的地方却大多闲置，应该想办法利用起来。 原来那个马路牙子太高了，老磕底盘，小车上也上不去，大车往上倒也费半天劲儿。看着有车位吧，实际上根本就不能用。 群众的呼声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责成相关部门拿出解决方案。临漳县城管局综合执法局工程股股长郭晓： 我们经过实地调研，对街道两侧便道进行了改造，降低高度。原来路沿时有15公分高，现在统一调整为5公分以下，方便车辆停放，行人出行也方便了。目前我们已经改造了21条街道，26万平方米的便道，增加了停车位约有2万余个。 今年以来，临漳县畅通群众建言渠道，以党员干部进社区、进农家开展走访调研、代表座谈，并通过设置热线、邮箱、信箱等方式搜集群众所急所盼。截至目前，已对6条断头路进行了延伸改造，建设10个大型公园，修建街心公园、口袋公园、微公园等小游园100多个，并配套健身设施，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将原有的日处理污水3万吨改造提升为5万吨，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河北邯郸永年区创新了土地新模式，在全区推广发展共享土地，给农村经济注入了发展的新动能。来听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这几天正是冬灌时节，在邯郸市永年区曹八汪村城方连片的6000亩强筋小麦种植区域里，曹海江开启喷灌系统后，麦田里就可以自动浇水。曹海江告诉记者，自家的十几亩地，以往每亩地的成本都得1100元左右，现在入了股，一分钱成本没有，收入反而增加了不少。曹海江所说的共享土地，就是永年区在全区推广的土地发展新模式，即公司以资金入股搭建专业化粮食种植平台，农户以土地入股，政府扶持，银行提供担保，科研院校提高农业生产率，保险公司保障粮食生产过程中不受损的农业联合生产，实现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粮食安全。 共享土地农业联合生产模式，通过保底分红加二次返利加吸纳就业的形式，全程托管农户耕地，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管理，按比例分红，既解决了目前农村人力不足以及土地撂荒问题，又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曹坝汪村党支部书记曹艳文： 通过土地共享，使我们村里有了集体经济收入，给了百姓办了事实，加来了外号广场、路灯，个个命。 土地共享让农民从土地上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而且让有技术懂管理的农民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6:12，我国在文昌发射场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12号卫星01星、02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2次飞行。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3号表示，元旦春节临近，商务部已全面动员部署，在抓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做好两节期间市场供应保障的相关工作。据介绍，商务部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做好节日期间保供稳价工作。首先，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商务部指导督促商贸流通企业根据节日市场消费特点，保障供应，丰富供给，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第二，保障节日期间的正常营业。在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的前提之下，商务部引导商贸流通企业在节日期间正常营业，推动农批农贸市场、商超、电商、外卖、快递企业保持一定的开业比例，满足消费者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 第三，确保货源供应充足。商务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预先安排运力，及时拓展供应渠道，充实肉类、耐储蔬菜等政府储备，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司长刘志全昨天表示，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地级、两级、三线一单保持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以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成果均完成了发布，划定了40000多个环境管控单元，单元精度总体达到了乡镇尺度，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中国科协日前印发了《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至2025年》，提出到2025年推动每个地级市建有一座科技馆。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科技馆体系建设总体态势良好，全国实体科技馆数量增加了169座，全国科技馆累计接待观众超过了3亿人次。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1月到9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41966件，同比上升了87.9%；支持起诉29303件，同比上升了70.1%。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有力保障了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世界卫生组织正在通过疫苗团结试验确定第二代新冠疫苗，相关研究团队9月下旬开始招募志愿者，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 1.15 万人参加了试验。 谭德赛表示，团结试验的目标在于发现对于新冠病毒变异株具有更强保护作用、更长保护时间的第二代疫苗，以及可以不通过注射接种的疫苗。 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于今年10月26号正式启动新冠疫苗团结试验，这是一项国际范围内的随机临床试验计划。目前独立的疫苗优先级咨询小组已审查约20种候选新冠疫苗的临床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新冠疫苗名单，入选新冠疫苗团结试验的有两款疫苗。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发现境内首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不到三周之后，奥密克戎已经取代德尔塔，成为在美国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号公布的疫情模型数据显示，12月12号到18号的一周以内，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数占据新增总病例数的 73% 以上。 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株在美国多地迅速传播，可美国人却仍在争执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打疫苗等问题，始终无法形成科学统一的防疫共识。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美国加速肆虐，美国日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数日突破20万例。 另外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官网显示，截至到美国东部时间12月22号的晚上7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5153万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累计达到了81万例。 德国慕尼黑反防疫措施游行爆发骚乱，数名警察受伤。当地时间22号晚，大约5000人在德国慕尼黑街头举行了反防疫措施游行示威，数名警察和一名记者在骚乱中受伤。 当地警方表示，游行示威者大多数都没有佩戴口罩，违反了防疫规定，其中部分人群情绪激动，并且引发骚乱。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驱散人群，当场逮捕11名暴力分子。 为了防控奥密克戎毒株传播，泰国曼谷取消官方跨年庆祝活动。泰国首都曼谷市市长阿萨文23号表示，为了防控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传播，市政府决定取消所有官方跨年庆祝活动。私营企业依然可以按计划举办活动，前提是必须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备。参加活动的民众需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入场前需接受新冠病毒快速检测。 再来关注尼日利亚方面，尼日利亚销毁了超过100万剂过期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当地时间12月22号，尼日利亚卫生部门在首都阿布贾郊区的一个垃圾填埋场集中销毁了由欧洲国家捐赠、现在已经过了保质期的超过1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尼日利亚国家初级卫生保健发展局局长在当天销毁活动上表示，这些由欧洲国家捐赠的疫苗运抵尼日利亚时就已经快过保质期，但由于当时新冠疫苗极度短缺，尼政府不得不接受。据了解，目前尼日利亚全国仍有一些剩余保质期较短的疫苗，给政府的疫苗分发和接种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英国方面，目前英国一项报告显示，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的重症率较德尔塔毒株明显偏低。当地时间12月22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疫情建模小组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相比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新冠肺炎疫情，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患者的重症入院风险要低 40%。研究团队以12月1号到14号期间，英格兰所有新冠病毒核酸测试确诊患者的数据为基础，得出了上述结论。 国际电讯再来关注不断升级的也门战争。当地时间23号凌晨，沙特为首的联军再次大规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市区。联军通过战机发射了7枚导弹，分别击中中央安全部队驻地、总统府、萨那市区南部70米大街上的一座立交桥。空袭在中央安全部队驻地内引发大火，并导致周围部分居民和71院在内的民用设施受损。 截至到目前，胡塞武装没有公布任何伤亡情况。随着也门战争的不断升级，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持续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则以更加猛烈的空袭行动进行报复，双方陷入到恶性循环，冲突日益升级。 美国确认一美方公民因出售假护照在土耳其被捕，但称并非外交官。当地时间12月23号，土耳其多家媒体援引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官员证实，他们知道一名美国公民在土耳其被拘留，此人不是美国外交官。对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此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当地时间22号，土耳其警方向外公布，11月11号，警方在伊斯坦布尔机场逮捕了一名美国驻黎巴嫩的外交官，此人涉嫌以10000美元的价格向一名叙利亚公民出售假护照。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从12月20号开始，一直到今天，位于北京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将会进行持续5天的缆车压力测试。在测试现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的近200名工作人员纷纷乘坐通勤班车到达了核心区，通过人流量检验缆车的实战能力。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势险峻，场地条件复杂，作为串联延庆冬奥村以及高山滑雪中心各区域的大动脉，赛时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会连续举办冬奥会11个小项和冬残奥会30个小项的比赛。 针对冬奥延庆赛区保障点位多、范围广、赛时气温低等特点，古往北京延庆供电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包括组建国网系统第一支滑雪运维班等等。目前北京冬奥延庆赛区供电保障准备就绪，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冬奥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活跃着一支由专业滑雪队员组成的电力运维班，班组成员都是从体育院校筛选出的高山速降滑雪专业人才。队员冯宝杰介绍说， 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对各站室和临点设备相面进行巡视，包括测温、负荷、记录以后统一上报。 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冬奥供电服务中心主任贾梦丹介绍说，高山滑雪中心最低温度达到-40度，最长的赛道3公里，高差900米，电力设备点位分散于雪道周边，不利于巡视。 特殊的形势下呢，我们就特招了22名滑雪队员，针对性的传授给他们一些电力保证的知识，主要是发挥他们滑行的技能。我们到不了地方，他能到，能把问题给我们描述清楚，能把画面回传回来。我们的电力设备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会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维修。 目前北京冬奥延庆赛区供电保障已经全都准备就绪，赛区内还建成国内首座采用发充储放一体化充电站，内设6个直流充电桩和4个交流充电桩，可以同时为10辆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北京延庆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何彦斌告诉记者， 我们延庆整个冬奥赛区乃至北京整个冬奥赛区的绿能都是来自张北地区的清洁能源。另外智能控制，它有一个协调控制的系统，这样的话控制的比较节能又高效。 昨天北京冬奥会倒计时43天，五棵松体育中心开始悬挂正赛静态旗帜，一天内17面旗帜已经完成了悬挂，场馆赛事氛围愈发的浓烈。 据介绍，在场馆内悬挂礼宾旗帜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惯例。国际奥委会要求竞赛场馆悬挂通用礼宾旗帜以及参赛国家、地区旗帜，这些旗帜也被称作静态旗帜。 悬挂静态旗帜不仅有利于营造出浓厚的奥运氛围，还能够让运动员看到自己国家或地区奥运会的旗帜，从而呢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荣誉感，激励他们在赛场上更好的发挥。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五棵松体育中心将悬挂13面来自参赛国家或地区的旗帜，以及国际奥委会会旗、中国国旗、国际冰联旗、北京冬奥组委旗4面通用礼宾旗帜。 这两天，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全要素测试顺利结束，标志着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已经完全达到了赛时的各项工作要求。据介绍，张家口冬奥村计划于2022年1月23号预开村，1月27号正式开村，共运行53天，到3月16号闭村。 在两天的测试时间里，受邀参与测试的1099人组成69个代表团和一个观察团，与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欢迎接待、餐饮保障、居民服务、核酸采样、商业服务、交通场站、代表团团长例会、开闭幕式演练八个常规科目、27个场景、72个项目的测试，并进行了运动员意外受伤急诊、火情扑救和人员疏散等应急演练科目。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赛时，张家口冬奥村将会接到来自7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以及随队官员，总计2020人，为他们提供居住、生活、娱乐、抵离等服务。 当地时间21号和22号，中国女子冰球国家队在俄罗斯莫斯科与俄 U18 女子冰球国家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取得一胜一负。这是中国女冰今年的最后两场比赛。本月底，队伍将回到国内，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展开最后备战。中国女队主教练伊达尔斯基表示，几个月的海外征程令队伍迅速成长，执行战术方面进步很大，整体性也更强。 张家口以冬奥为契机，目前大力推进室内滑冰场馆的建设，让冰与雪齐头并进，丰富群众冰雪运动的体验。我们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在张家口市冰之梦滑冰馆内，来自张家口市大静门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开展每周例行的冰球训练和比赛，大家你追我赶，尽情释放激情。 我觉得冰球比较刺激。 张家口市冰之梦滑冰馆室内外总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是张家口市内最大集休闲、娱乐、比赛、训练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冰上运动场馆，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可同时接纳3000多名游客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全年均可实现恒温真冰体验。张家口市冰之梦冰球教练郭东海： 雪上项目在张家口比赛嘛，冬奥会，但是冰上项目发展的也很迅速，因为张家口过去吧，一直冰上项目就是发展的很好的，建了很多的室外冰场供大家那个滑冰，特别好的条件，所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冰雪两手抓，自2020年以来，张家口市每个县区因地制宜，以真冰、仿真冰等形式各建起一座滑冰场馆。利用新建场馆，张家口市不断组织开展富有特色的冰上活动，丰富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形式，为3亿人上冰雪助力添彩。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消息。2021至2022赛季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将于12月25号至1月28号在长春进行。北京控股男篮于22号抵达比赛地，23号全队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全员阴性。球队下午解除隔离，并在酒店健身房开展训练。根据赛程安排，北控队本阶段首战将于26号上演，对手是劲敌上海九世队。 据了解，北控队在第一阶段13轮常规赛当中拿到了7胜6负的战绩，目前排在胜率榜的第10位。不过，他们距离第5位上海队只有两个胜场的差距。球队赛季初提出的目标，那就是晋级季后赛。如果这一阶段的15轮比赛，球队能够继续保持 50% 以上的胜率，那么达成这个目标困难不大。 昨天，排超联赛第二阶段迎来焦点战。天津女排与辽宁女排展开直接对话，最终天津女排3-0战胜辽宁，豪取联赛11连胜，积分也上升至33分，这也意味着天津女排已经提前晋级联赛四强。 今天天津女排将会迎来休赛日，而在12月25号与老对手江苏女排展开对决。虽然天津队已经跻身到了四强，但是面对已经累计27分的江苏女排，天津队若想延续积分榜的榜首，则对这场比赛依旧不可小觑。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明天，中国国家话剧院将迎来创建80周年、组建2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全面展示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80年来的艺术底蕴和创作成果，剧院将举办4-1系列活动，包括涵盖7部经典与新创剧目，代表国画近10年创作实力的展演季，回顾国画历史，融合科技与创新的《你永远可以相信》主题展览， 以新时代新征程为主题的座谈会，以及云集众多国画实力派演员及经典话剧独白的宣传片。 中国国家话剧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国家艺术院团。剧院的起点始自延安沿河岸边，前身呢是1941年9月所创建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194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建。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创建。2001年12月25号，两个久负盛名的剧院组建成了中国国家话剧院。 近日，天津交响乐团维也纳施特劳斯家族传世名作交响音乐会在天津礼堂大剧院上演。施特劳斯家族是西方音乐史上久负盛名的音乐家族，主要由老约翰·施特劳斯与他的三个儿子组成。以他们的作品为基础的施特劳斯家族传世名作交响音乐会是天津交响乐团多年来精心打造完善的品牌演出。 另外再来关注河北方面，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河北省石家庄市戏迷已经阔别剧场许久。如今呢，喜讯传来，深受戏迷喜爱的一月一名剧再次归来。12月25号、26号，山东省吕剧院两部佳作《大河开灵》《姊妹义嫁》将会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另外12月27号、28号两天，两出京剧经典名剧《红鬃烈马》《锁麟囊》将会亮相石家庄大剧院。 根据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石家庄大剧院将会严格执行进门测温、扫健康码、限流等措施，观众将不超过剧场座位数的 60%。 观看演出时需要间隔就坐并佩戴口罩。 12月25号到26号，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精彩上演。从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实现了从纸质出版物到舞台艺术的呈现，走出了一条品牌图书多元开发之路。 据了解，自2018年起，著名京味作家叶广芩以自己童年真实经历为蓝本，相继撰写了《耗子大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土狗老黑闯祸了》童年三部曲。其中《耗子大爷起晚了》荣获2019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等多个奖项。 中国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将于12月24号在央视九套播出。本片首次全景梳理并且呈现了中国探月工程17年的发展历程，首次深入讲述了长征5号运载火箭从失利到成功复飞的908天曲折故事，并且完整记录了嫦娥5号完成月壤采集任务的惊心23天全过程。 我们的征途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航天局合作推出，真实呈现了中国探月工程历经17年风雨兼程、步履不停的发展历程。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冬奥医疗保障也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从位于延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了解到，经过前期紧张的培训、演练以及测试实战检验，如今已经做足准备，等待北京冬奥会的检阅。今天我们就跟随高山滑雪中心的医疗官梁学亚，走进蓄势待发的高山滑雪医疗队。 大家好，我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医疗队的医疗官梁学雅。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场馆1400多米海拔的竞技结束区的办公区，所以在我们高山滑雪中心这儿呢，一共要产生41块金牌。所以我 身着红色工作服的梁学雅，在白色的雪地中显得格外醒目。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就是曲棍球场馆的医疗经理，经验丰富的他，这次又跟北京10多家医院抽调的滑雪医生，挑起了冬奥医疗保障中极具难度的担子。作为高山滑雪中心负责现场医疗资源调配和决策的医疗官，3个月前。梁学雅就从北京积水潭医院被调到海拔1000多米的海坨山上办公。 延庆的季节好像就是一个，那就是冬天。白天呢，一般在4-5度，夜里呢，基本都接近了0度。再加上山上的风力很大，感觉非常的寒冷。我在这儿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指挥全面的医疗救治工作。某个部门出现了伤员，第一时间会通知我，这时候我就要结合场馆的所有的医疗资源以及他们所处的位置，选择最合理的方案，